一声好勇，过完鲁氏众丫鬟辈俊女能跨马，各持刀枪，冉冉马纷纷脱离了荆州府。不多时来日就在江南，众丫鬟一个一个跳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：“你们跟来的从人呐、啊，现在都回去吧。”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，二郎们得着地他们一个借到御车拉马转还乡，将来要骑毛车跳开船走走走，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碰乱铃响，但得见在马上端坐一员将获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，就去丹营观兵粮，神说说阔目红眉精神满，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皮革方，厚大大两耳垂纶银盆面，雄赳赳膀大腰弯，气带双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银叶甲，拴两面护心宝镜放头几条的乐家子腰，穿九五风里里请功宝剑敲中走，你咋咋不中来，剑不剑飞鱼盖铁背铜开，宝镖弓一张灯一双，虎头战靴飞可比悬一堆，剑银二更在两把，几匹哪日追风银鞋在青衣裳，兵精将他虎钩神飞枪，来者是真定虎唐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安，他前是苍白美名扬啊。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伯良哗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还没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大叫道，说你们且莫开口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就骑马了胸膛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只船齐出，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连剑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唰唰唰，众二郎进士 上半截枪，好兆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抓到了东亚界大小二郎。赵云追着林贤弟留下了英名啊，在望不要啊。 请听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数着了老赵， 一大眼出螺口，马连坡出草帽，要戴毡帽一上张秋，徐州盛产寒大白菜，要吃鸭梨上锅头，葫芦出在了西藏地，要吃杂面你上去走，不安心出柳气，东安县盖不按这条河口，吃不下出在了凤阳府，天下的美景相逢而动，我且不言州城府县景致好，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吧。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道州，道为春州，水为六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上神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居鹿州，锁娘娘梦八家，夜半山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

家住在马鞍山前八里之遥比仙。想当年俺为官大富十二分，不知为父母年高我人是风气质归林逍遥，书王亲每日啊里看干柴我长大山间，你当初如何参透我一路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叶长乐。 满天云儿， 树林儿，村后的高山，山连不断有十几里儿，村前碧水水面走起了波浪纹儿，群鸥河边戏，鸟语花香，边上河帘儿真是天然图画一幅美景，春光明媚最宜。